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加拿大导演基姆·阮自编自导的影片《暮室朱丽叶》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这是一部地理跨度从北美到北非，讲述男主角如何利用现代高科技工具搭救女主角的英雄救美的故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将于本月18号开幕。电影市场设立了4场行业对话，聚焦 IP 价值、创意人才、工业化制作、发行放映相关话题，汇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领军人物，洞察行业热点，探讨前沿趋势，为从业者提供思想碰撞的平台。我们接着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一部有着中国基因的电影《人尽皆知》将担任今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该片同时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人尽皆知》全程在西班牙拍摄，讲述了定居在阿根廷的西班牙裔女子劳拉和他的孩子回到西班牙小镇参加姐姐的婚礼，然而孩子却莫名失踪。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原本和谐的家庭开始互相猜疑，尘封许久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这部影片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曾经凭借《推销员》赢得了201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及2016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剧本奖。第71届戛纳电影节将于今年的5月8号到19号举办。本周五将有四部影片同时上映，其中的一部科幻动作片《狂暴巨兽》根据80年代街机游戏改编，讲述了灵长动物学家抚养了银背大猩猩乔治，但他意外受辐射变异，其他怪物也崛起，开始肆虐城市，人类与之展开生死大战的故事。影片将以 2D、3D、IMAX 3D 中国剧目格式在中国和美国同步上映。同样于本周五上映的还有一部国产电影《毕业作品》，由张一山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了警校学生殷浩与女友小暖为了完成毕业作品，登上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在拍摄纪录片之外，他们却意外地卷入了一起离奇的命案中。另外一部电影《湮灭》也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5名女性科学家组成的科考团深入检验隔离的 X 区域探险，深陷连续的基因突变的故事。提醒大家，这部影片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该在家长陪同下观看。由韩庚主演的电影《寻找罗麦》即将于本周五上映。该片改编自导演王超的小说《去了西藏》，讲述了中法两个男人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故事。据介绍，这部影片外景在北京、西藏高原雪域、普罗旺斯薰衣草花海、巴黎等多地陆续取景拍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下午持续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白天呢局地扬沙，目前呢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以及沙尘蓝色预警当中，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5到10公里，外出请您注意防沙和防风。另外呢空气干燥，提醒大家在及时补水的同时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瓷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要问候一下大家啊，今天呢这个天儿不是特别的好、啊、 对，风有一点大， 对，但是呢隐约摸的还能看见蓝天，还不错， 是就等风停了、 嗯、对，好的啊，这个天气呢是会停的，晚上就停了，哈哈，别着急。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呢也是大家非常之关心的一个事儿，因为之前我们好像聊地板的话啊，聊木地板聊的 顺带手说了一两句， 对对对，这个没有很深入的去说这件事儿啊，也没有说这个品类，这个其实在地板上来讲算是一个大品类， 是的， 人家反正大家要不就是选它，要不就是选木地板， 或者是在家铺的时候某一块必须要选它，某一块可以选木地板。 哎，而且呢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一块了解的越来越多，发现它能玩的花也是越来越多， 是、嗯、而且如果搭配好了的话非常的漂亮。 对，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业内人士，他在这个行业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个经验了，这是来自金艺陶瓷砖的业务部的经理，而且也是金艺陶的品牌讲师海晓，欢迎海晓。 好，谢谢，谢谢夏明老师，谢谢大伟老师。嗯，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今天也给大家去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瓷砖这方面的问题。 哎哎，一开始我们要问一问题啊，也是替大家伙做一个决断。 嗯， 首先您是做瓷砖这一块的哈？ 是的，是的。 那么就问问，为什么我要选瓷砖呢？ 哦，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您会首先想，我为什么不选木地板、 哎、 我为什么要选瓷砖， 是、啊、 瓷砖有什么好处？ 没错 啊，首先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瓷砖这个材质哈。瓷砖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材质、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瓷砖它本身它的原生产的材料它是泥土做的，那么它在生产工艺的过程中，它经过很多的一些制粉呀、制浆啊，一些沉淀，然后一些釉面呀、啊、做的一些工艺，让家居可能会搭配的更漂亮一些。那么木地板呢，其实在咱们家居生活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脚感的这么一个材质。很多家里比如说有个小朋友啊，有个老人啊，他可能觉得哎踩上去脚感非常舒适。可是木地板有一点就是可能环保性上比瓷砖可能要差一些。 嗯， 还有第二就是它可能比较娇气一些啊，我定期要、 就是、 对打蜡呀、哎、我定期要保养啊、 嗯、 比如说我家里只要遇到点水，比如说我今天水龙头忘关了、 嗯、 那得那木地板泡了那肯定是不能用了、 哎、 啊，或者说是咱们缝隙没有处理好，进了点水或者进了点脏东西啊，底下虫蛀了、 嗯、 然后或者是腐烂了，或者暴晒，或者咱们家是地暖、 嗯、 那可能拱翘变形会出现这种问题，它使用寿命上是没有瓷砖好的。 嗯 啊，各有利弊吧。 嗯 那大理石呢也是在咱们家居的装修过程中经常用到一个材料。 它算是也算瓷砖行列里边的吗？ 也是属于咱们这个家居的这个装修材料的一种，和瓷砖是属于一大种的这种品类吧，但不属于瓷砖，大理石不属于瓷砖。对，现在天然大理石其实还是蛮多的市面上哈，但是天然大理石，这个就像咱们买玉一样，就很难定了。 嗯 我可能这个大理石我1000块钱一平米有、 嗯、 我市面上我10000块钱一平米甚至100000块钱一平米也有， 嗯 啊，但是大理石瓷砖就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有的时候在选的过程中很难去辨别它什么样的是致密度好的、 嗯、 什么样的光泽度啊，包括我使用寿命时间 长不长啊，它的辐射性对我人体有没有危害啊，因为它毕竟天然的东西，在生成的形成的过程中可能里面会含一些那个 放射性元 素、啊、对对、微量的会含一些，但是只要拿到市面上或者店里去销售的，它一定是经过国标检测的、所以瓷砖应该是目前为止所有家具的基层装饰中最环保和 最实用的一个材料，性价比也比较高。 除了这些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木地板不筋脏 啊，是 特别不筋脏，尤其是比如说像这种天啊，因为北京 大风天， 尤其到春天风比较大、你几天如果要是木地板不擦的话、一层浮土看得特清楚。 那你们家密闭性还算挺好的，我们家一天不擦就不行。每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吸吸地。 我是因为能忍。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大理石也好啊，瓷砖也好啊，哎，它好打理啊。你说 确实是这样。 对呀，你拿一个湿的墩布，啊，抹布，你擦都行。你说你木地板，你好意思拿墩布擦吗？那不就浪费吗？而且木地板不抗造。 对，那个质感面呀、它毕竟是薄薄的一层做的这种工艺或者打的这层蜡， 对， 表面上破坏掉了之后，它天然的木头嘛，表面上破坏掉之后，它很容易细菌什么的滋生或者进去。另外一方面，木地板你碰到硬物的这种碰击啊、它可能会有坑啊， 有划痕 的、 啊、 对 对 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啊、像您这个大风天就得擦一趟，平时就得擦一趟，这种呢那不知道能用多少年、都被您表面给擦掉了、 反正任何 东西开玩笑哈，这是开玩笑， 都有利弊， 对，都有利弊的，木地板脚感还是很舒服。 对对对，咱刚说了那么多瓷砖的利， 对， 你觉得它不好的一点是哪儿？ 瓷砖呢，其实很多人不选瓷砖是因为它太硬了，太硬太凉， 就是踩上就不舒服。 对对对，比如说家里我有个孩子，我想让他比如说正在学走路呢，正爬呢，那你不可能要求他只在床上爬，沙发上爬，他可能想在地上爬，你这种木地板就舒服一些，那瓷砖可能比较偏凉、那如果您家里有地暖的话，那瓷砖就更好了。 好， 对对对，因为瓷砖导热性反而比木地板更好。 对，对， 而且木地板长期在这种这个地暖腾着，就是泡着这种热度腾着这种情况下， 它会变形， 反而会拱翘，反而会慢慢会有这种 裂缝， 那个、木地板与木地板之间那个微量的胶粘痕的地方会挥发一些甲醛。其实如果要是有地暖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选择瓷砖。 那如果要是从价钱上来看呢？ 价钱上其实这个就很难去比较啊，因为瓷砖便宜的到几十平米，然后贵的到上万块钱平米， 是是是， 对对，都会有， 什么都有。 但是相对来说瓷砖的性价比，我刚才也讲到了，是整个咱们铺地面的或者地墙的这种基础材料里面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大理石这个高度拔得太高了，而且保养度它可能比木地板还要娇气。为什么呢？因为它表面上那个光泽度啊亮度，它如果不定期打蜡，它可能会渗脏东西。而且天然大理石在天然形成的过程中呢，它有的地方它不是说密度那么均匀的，有的地方可能密度好一些，有的地方疏松一些，用几年之后，它可能某一些地方会磕瓷儿，或会掉一些石块儿啊，这个样子。然后木地板呢，越是名贵的木材，越是这种比较稀有的木材，它肯定越高越贵一些。然后强化的呀，或者一些普通的实木地板，可能包括工艺做的稍微简单一点，它可能也便宜一些。也会有。对， 哎，那比如说因为从名字来说嘛，瓷砖大家肯定认为瓷的，像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使的碗啊啊，有的杯子呀， 瓷的， 大家就会觉得不结实，很容易脆，那可能比如说下面人可能手里拿个金属的什么东西，哎呀，不小心掉地上了，啪，掉瓷砖上了，完了， 碎了是吧？ 碎了，会有这种可能吗？ 是这样哈，咱们的陶瓷一般是分为两大类的，一种是建筑陶瓷，就是咱们平时用的瓷砖呀，或者洁具呀、马桶之类这种陶瓷。第二种呢，就是生活陶瓷，比如说陶艺术品。像您说的碗瓶子之类的，它这个要求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咱们建筑陶瓷它的硬度呢，它一般是达到了1000多度，要如果全瓷的话啊，它这个硬度要求非常高的，尤其是瓷砖在 所有的陶瓷制品里面，它硬度应该要求是最高的，因为反正它做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做纸板、平板就可以了。 嗯。 可是你别的，比如说瓶子呀、碗呀，或者艺术品，它是要求造型的。你即使马桶啊、柜盆啊，就是一个台盆，它也要求造型的。它烧结的温度越高的情况下，它是变形率越容易大的。所以全瓷的对于瓷砖来说，首先它这个材质上就规避了一大部分的这个像您说的容易脆或者容易什么样的情况啊。一般好的一个品牌里面好一点的瓷砖，您去商场里面自己去转的时候，您让销售员啪90度直摔，给您摔到地板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可是咱们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肯定你轻轻的摔一下肯定碎掉了。 好多都是做这种实验， 是这样的。 人家这个结实吗？尤其现在还有那种薄砖。 对， 特别薄的，它有的可能会上墙使啊，或者怎么样。说这薄的多薄啊， 对，薄板砖， 没事，也是90度，啪给你啪进去，啪也没事，一点事儿没有。 对，他对自己的品牌、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他就敢做这种实验。那可能有一些小牌子，那我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我自己做过实验啊，那个我不敢摔，可能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我的密度可能就不太统一，或者是我的含陶量。比较高一些，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摔一下就给它摔坏了。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那个刚刚我们也说了优劣的东西了哈。既然选择了瓷砖了，大家去逛瓷砖的时候，我想大家也都会发现啊， 是这样， 真的是那个价格呀，哇，就什么价格都 对，便宜的特便宜， 哎， 贵的特别贵， 对对对，而且 比如说像你们家的这个都是品牌的，那可能 是这样， 比如说就跟小胖这个牌子的就不是一个价码。对吧？ 那一定的。 是是，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哎呀，那到底是良莠不齐呢，还是说这里头涵盖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啊。 哎，两位老师的这个互怼风啊，太活泼了。小胖老师家里用的什么瓷砖呀？ 不是小胖牌的， 小胖牌的，便宜。 开个玩笑哈。我是觉得瓷砖呢，确实是在整体的消费者心目中，确实选的时候真的很难选。消费者一般他会有哪些困惑呢？就是首先装修的过程中，小胖老师刚开始夏敏老师刚开始就问我了，那我为什么要选瓷砖？为什么不选别的材料？那还有有的消费者就会想，那我选了瓷砖之后，我什么样的风格适合我们家啊？现在市面上流行什么仿古的流行现代的，流行欧式的北欧的各种的，然后考虑完这个问题呢，然后又会考虑那个价格、花色啊，什么样子的，我们家有什么区别？ 对， 我买100块钱的给买1000块钱的有什么区别？ 啊、哦，区别很大的。对吧，对于我来讲区别很大的， 价钱上很大。 对于消费者来说，那我的预算量在这儿呢， 没错， 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区别量确实是还是挺大的。 对， 如果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在同品类或者同品牌这个品类里面这样去比，不能是横向的，就是你拿一些哪怕就是仓库里面直接拿货那些小杂牌子， 就是小胖牌的和金艺陶牌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对对对，如果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然后那个前几年啊，我们家有一款瓷砖，那时候前几年是风靡一时的，在国际上也获过什么各种奖项了吧，拿了很多奖。我们家有一款砖，到现在广大的消费者和很多咱们的设计师啊，包括装饰公司的，就是他们用咱们材料比较多的，可能都非常有印象。我们家的金砖系列，就表面上镀金的，非常奢华的一款瓷砖，在金银陶售价是1000多一点啊，1000多一平米。那客户可能有钱，然后我就买这个了。但是有一个客户呢，我又特别喜欢，觉得特别棒，哎呀，看我们样板间装修出来那简直太漂亮了，但是又觉得太高了啊。我跟他讲完之后呢，我们店员跟他讲完之后呢，还是觉得那和外面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也没分明白呀。然后去市场上转去了，市场转有一个300-400块钱一平米的，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啊，客户就买了。因为客户也不懂，反正就看的面真的是一模一样。我们家那个是表面是微晶的，就是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微晶玻璃，然后边上又镀的金属的那种金黄色的釉料，哎，特别漂亮。去他家买了，然后现场验收的时候呢，我去的，因为当时销售我没在店里，但是我看到那款砖，我说哎，这不是给咱家砖特别像吗？然后工人那时候问我，哎，说这是您家的砖吗？您家的砖怎么掉金粉？当时我就蒙圈了。 我说我看看这个坯底啊，因为砖的背面都会有品牌的标志，我一看我说这不是我家的呀，我说这是谁家买的。后来我问那客户，客户说哎呦，我在市场上买那个小杂牌子，这就别等着用了，这刚贴的，那是正好夏天，工人雕一手精粉。这说明了什么呢？便宜的砖和贵的砖，不同的品牌，即使表面上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实际上它内在的差异性很大。因为有一些品牌，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只盲目的去模仿你砖制造的这个表面。那同样一款砖，同样规格、同样厚度的，如果拎起来越重的砖越好啊。第二就是这个砖您测一下它的那个吸水率啊，包括你从侧面那个坯侧面看一下它那个致密度，有一些品牌的砖呢，它就是非常细腻，那坯底就是一码色的，都是非常柔的那种那个泥土色。那有的品牌可能做的就是毛毛糙糙的，有黑点儿， 就是它 然后有落脏， 光不光滑？ 对，一点都不光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在表面上那个工艺做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我们家那个为什么那么贵呢？它做那个工艺，它可能就是一次布釉就是弄了一层釉料，弄了一层底色之后，上面又给您做了微晶，然后又给您再抛光完了，然后再给您重新烧制，然后再给您用金属釉再烧一遍，烧一遍之后抛完了再烧，就不断的工艺给您打造出来这种效果。那有的小品牌，那只看哎表面上这个东西反正长差不多，我烧完了之后，我给你外面抹一层那个金属的釉，那可能你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可能就慢慢就掉了，发乌了。 对， 这个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 对。 那我相信像广东你们的厂子，你应该都去过吧？ 对，去过。 那咱们从土，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成品砖，大概它这个过程都是 我们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对， 是吧？ 对。 其实这个的话，还是流程有很多很多个步骤的啊，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因为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首先要选我们的原材料，原材料也分优等品啊，粗略的一些品质，然后我们选最顶级的一些原材料呢，我们会生产一些比较好质量的一些砖，然后我们会给它球磨一下，就是给它磨成粉，制成粉浆，制成粉浆之后呢，然后就是再给它过一下筛子，弄成那种雾状的啊，有一些大一点颗粒就给它筛出去了，有一些小颗粒，然后非常细腻的像面粉一样就给它留下来，然后咱们做瓷砖用。那可能有一些小品牌可能有一些工序就给它落掉了，粗细的混在一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成本的，都是要这些机器的，然后我们可以下一步呢就给它压制成型，成了瓷砖的基本形状。再往下呢就给它干燥一下，就坯体就给它第一次成品烧了，烧制烧干了之后下一步然后再给它那个表面上再给它做各种工艺 花纹什么的， 对，然后釉料布完了之后，那可能我们还要煅烧，有一些瓷砖的工艺要求复杂一点，可能要煅烧很多次，布好多次的釉料工艺，然后我们在表面上做花纹那个釉料的时候呢，还会有丝网印花、滚筒印花、3D 的喷墨打印印花，各种工艺吧。然后这几个工艺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丝网的就给咱们的打印机一样每一片砖啪啪啪啪打印出来都是一个样子的，这是最基本的这种工艺，叫丝网印刷。还有一种滚筒就顾名思义，拿彩色大滚筒就是在上面转呗，转到这个花纹转到哪里这个花纹就是什么样子，它可能多少片它是不重复的。还有一种就是 3D， 就是咱们看 3D 电影一样就是有一些电影看的就是平面的，有一些电影看的立体，那个效果釉料工艺感觉非常棒， 出一坑来 不是这样你回家哎呦呦 晕了 就是釉料的工艺让你感觉特别饱满，特别真实。你看尤其是仿石材的砖，你弄那些假假的给那种比较真实石材那种感觉觉得还就是不一样，然后每一片它彩色的那种花纹呀、纹理呀，然后会让你感觉会很舒服总比片片相同的那种要强。就是大概的这种流程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会磨边，把那个瓷砖的表面那个边磨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拣选瓷砖也分优等品，然后合格品，还有一些劣质品，然后把优等品好装箱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迷你场景戏，九龙地下车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山河绿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876，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聊的是瓷砖啊，我们请来了是有10多年的这个瓷砖行业的经验的，来自金艺陶瓷砖的业务部经理，兼品牌讲师海晓，欢迎海晓。 好，欢迎大家回来，然后谢谢夏明老师，谢谢王维老师。 嗯，客气啊。这个刚刚说了一下这个瓷砖的大概的一个制作工艺啊， 是的， 总结了一下，特别像烘焙啊。 嗯， 而且刚刚说里边有好多的程序都是烘干哈，一直让它放干放干放干啊，这可 一定要烘干， 可能是让它更结实或者怎样哈。接下来咱从厂子的回来，咱回到这个现实中来， 讲点更细致 更贴近我们的， 对 不对？我们现在去选砖还不光是价格，这个颜色、种类有很多，而且好多说，哎，这个您特适合放在这个卫生间，这个特适合放厨房，这个您千万不能铺在客厅啊，什么什么的，他会给您做一些这种建议。 对， 那个海晓也跟我们说说，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砖的类型都有什么呀？ 现在瓷砖呢，主要分为大概的几类哈。 嗯。 如果要是按它的这个密度，就是吸水率，就是刚才我说的，它陶制的呀、瓷质的呀，它大概分为那个陶制砖啊。磁石砖就是介于陶制和磁质之间的啊，然后还有这个磁质砖、 嗯、 其实它里边细分的它可以分为5-6类了、 嗯、 大致的我按3类这样去分吧。 嗯， 如果要说咱们平时像以前必须泡水铺贴， 嗯， 不泡水不能上墙的这种啊，瓷片类就属于咱们的陶制砖。 哦、 有一些好的瓷片可能可以归到这个磁石啊，石质就是稍微偏那个密度稍微高一点啊、 嗯、 大部分还是属于陶制砖。咱们目前为止有一些什么广场砖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外墙的，或者是有一些抛镜的啊，有一些仿古砖就是做的稍微工艺一般的，可能是属于陶制和瓷质中间的都有可能，包括木纹砖也有，但是这些砖也可以做瓷质的，大部分现在只要做客厅地面的一些大品牌给您说啊，烧制温度我们达到了1200度以上的这一部分就可以归纳为瓷质砖了，这给它的烧结温度有关系啊。 好吧，越说越乱。 含瓷量越高的， 越说越乱。含瓷量越高的越怎么 样？含瓷量越高的，它相对来说质量可能越好，它可能运用的空间越广。 嗯， 就是这么去理解吧。 嗯， 啊，这个比如说销售员跟您讲了，我们这个含瓷量特别高，啪啪摔也没问题，1200度以上了、这种您就客厅也能用，外墙也能用啊，室内什么厨房卫生间都能用了。但是如果这个砖 我必须得泡水上墙铺贴的，这个只能用在厨房卫生间的，这个可以放客厅吗？几乎是不太好，因为这个耐磨度啊、硬度啊、防滑度，包括它的规格，它都不会生产太大， 它比较小。 嗯，对，太小，你放在客厅你就太小气了。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木纹砖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木地板一样，长得像木地板一样的砖。现在市面上形形色色做木地板砖的也比较多，像我们家就是。做木地板瓷砖，你看我们家有十几年的老品牌木地板，几乎是从我们家有这个品牌就一直做，在国内反正是木地板做的算是就真的是比较好、比较逼真的了啊。木地板怎么选呢？第一是它表面上你摸一下的手感、质感、纹理度逼不逼真，像面木地板。第二呢，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纹理啊，它做的这种变化，有一些做那个面儿做的特别假，你一摸光溜溜的，它特别滑溜那种，那个最好就别选了。其实那种大部分都属于含陶比较高的啊，一般都比较脆，然后比较酥吧，只能说。如果要是有一部分就是它那个表面上致密度还让你摸的特别有质感，棱棱角角的，釉料还特别圆润，然后每一片每一片长的花纹还不一样，特别像木地板，这种呢一般都会贵一点。啊，而且木地板瓷砖也是规格越大，不论是什么瓷砖吧，规格越大，相对的它这个价位也越高。 规格就是一块砖的大小是吗？ 对对，一块砖的大小是这个样子的。 那比如说拿你们家的这个那、这个木地板造型的砖儿，大概得多少钱一平？ 木地板造型，木地板砖呗。 对呀、啊，对呀、 啊。木地板砖，咱家的最便宜的100多块钱吧，一直到600-700块钱。 这有啥差别？ 对呢， 都不等。你看我家那个透个蜜哈，100多块钱呢，说实话。就是第一，它是规格小的，规格小的相对便宜一点，好生产，压机啊，包括这种机器，它相对来说也没有要求那么多复杂，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家有一些基本的木地板瓷砖，就是满足啊基本需求，它可能含陶量、瓷质量就没有人家好一些。其实最重要的是，贵的瓷砖，它第一从它的成本和设计研发上。它这个要求都比较高，比如说它的坯底，我材料一定是严格要求是，全瓷的，1280度的，第二呢，我们在这个表面上工艺做的纹理上，比如说普通的木地板，那个纹理花色就是很普通、很素啊，没有那么多的变化。那贵一点呢，它可能纹理就做的就是比较名贵的那种木材，纹理特别逼真，每片 做出金丝楠的效果， 对，每片每片花色还变化。不一样，而且还让你整个空间特别自然，第三就是咱们是自主研发设计啊，设计团队非常棒，做的那个木纹这种感觉非常逼真，然后还有一些带一些艺术性，表面上工艺可能做了2次、3次，甚至8-9道这种釉料这种工艺啊，这个就是比较复杂、比较细了哈。这种可以对比出来，一定是可以对比出来。 明白，明白。哎，那比如说咱们那儿会有私人定制吗？ 当然可以有，可以有。 私人不，我所以说私人定制，就比如说，类似于说 印个我的头像 啊，对，然后把头像，比如说我就专门放在 上墙 门厅啊，类似这种， 别搁脚底下啊。 咱家有一个专门做私人定制的一个板块的东西，背景墙，一般做这一块的比较多。我要想弄一个山水画，我想弄一个花鸟鱼虫的一个背景，坐在咱们客厅的电视背景墙上， 对对对， 哎，这种呢，我们家是可以做的啊。一般木地板瓷砖的话，是。一般做这个的少，大部分瓷砖，比如说我要想做个性化定制的，一般可以做切割拼花造型，给您刻出什么样子都可以，都可以。现在瓷砖这个行业还是做的比较精致的啊，反正瓷砖的话，目前市面上，我认为瓷砖一定要选啊，因为瓷砖是和普通的咱们的家居装饰材料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沙发呀、家具啊、窗帘，你要说。你选完了不喜欢了，后期再换不就得了吗？可瓷砖是和咱们房体啊、水电包括地暖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 对， 跟房体结构连在一起的，铺上之后柜子沙发家具全摆上了，几乎不可能砸了重来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相对来说要根据您啊家里这个房子我们要使用多长时间啊，根据这个去核算，我们选择稍微有点质感的、有点品质的。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咱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风格方面，比如说我要后期我要搭配一些软装配饰，然后我要想好大的情况下，前期瓷砖 第一你要有质感有品质啊，第二呢你不要选择太花哨花里胡哨的。很多瓷砖的销售人员会给那个广大的消费者讲啊，我们瓷砖很重要很怎么着，是你们装饰里边最主要的一项，其实不是。瓷砖就是一个配饰，就是配合咱们整体软装的啊。如果你把它装得太花哨了，后期您看吧，您沙发想弄个花的那不成了，地也花，挂画想弄个花的也不成了，那瓷砖就喧宾夺主了，您砸还不能砸啊。是这样，有一些瓷砖品牌呢啊，它可能前期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能不能定制啊，能不能刻花儿之类的问题，然后我现在我觉得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吧，也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消费群体哈，广大的消费者，咱们在选购瓷砖的时候呢，也要擦亮眼睛。人家说了，我们家砖特便宜啊，一两百块钱一平米，两三百块钱一平米，您买吧。买完了之后，它本身这个瓷砖呀，它比如说做的没什么质感，没什么品质，它为了提升它的品质呢，后期它建议您，我给您这儿做个造型吧，那儿做个拼花吧，整的家里就是这儿也是花，那儿是花，花里胡哨的，后期加工费可不少收。啊，做拼花加工费一平米有的上千块，上千块的、 啊、不停，拼花你就把砖按照它那个花色拼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所谓的加工费呢？ 那不是这样的。您本身成品的瓷砖，比如说我就是800规格的啊，900规格的，您直接通铺，那它是一个价。您想给它定制一下，给它切成这种花型的，想给它做成这种艺术的，您不得给它切断吗？大的机器又重新给它定制了又、 哦， 那肯定要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呀。 明白， 这属于定制费了啊。那收完钱了之后呢，变相的又增加一部分。 它有的地方啊，它会跟您说的很明白、就是比如尤其。是在两块砖，比如说四块砖吧、对起来的时候，中间我们可以给您做造型。嗯，做什么造型呢？我可以做雪花型的，我可以做什么型的，但是这个砖呢是依靠不同的小砖要把它拼起来的。 哦， 所以这个就算是它拼接的一个工艺了。 明白明白。 不过做出来啊，就钱呀、花哪好，有的人家真的做出来挺好看 的， 尤其房子大、 是的是的， 又中间做那花巨漂亮， 是 就比铺那素的好看，真的当然 对，做的时候确实也是要费点心思的， 还小，主要是业内人士，知道吗？所以他觉得做这个干嘛，毫没有必要的。但是啊、说句实话，瓷砖是这样，就是刚刚你说了，有的按平米算， 对 有的按块算，还有的是按一个区域算。 嗯， 就比如说尤其是进门，就是有大房子的，一进门有一个这个算是 门厅、做个造型， 这儿我做一造型，他就按这个区域多少来算。比如说这一块啊，一平米5000，就这个造型我给你做大或者做小，反正就一平米5000， 这个是可以定制的。就像刚才王伟老师说的定制，其实这个呀，其实您想的给广大消费者想的估计都是一个意思。我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不让大家定制、或者不让大家去做各种拼花，但是相对来说咱们的拼花造型一定和整体的风格 要 把控。 对、 第二是很多它的收费呢，可能一两百块钱一平米的瓷砖加工完了之后一算，哎呀，好嘛，400-500块钱一平米，300-400块钱一平米，其实就远远超过了你瓷砖的预算。咱选瓷砖的时候，不要光听单价，要把整体报价拿回来之后，我做完我想要的这种造型和方案，我综合去计算。那有一些产品本身，我简单的做一些小心思，做一些小配饰或者这种拼花就很漂亮了。那如果我要给它做的太复杂了，反而喧宾夺主了。有一些它是不适合的，比如说有品质的瓷砖，它本身每片它就是艺术品了，你再给它雕的乱七八糟，那显得画蛇添足。对， 他可能就想 但是有 客厅、 对， 或者我门厅。我要拼一个猫王的样子 这可以，就是根据个人喜好，这真能做、但是还是有品质的瓷砖做出来一定好。因为有一些瓷砖、它为什么让你做各种造型呢？因为它本身瓷砖它没什么质感，不好看呀， 明白， 它只能靠二次设计二次加工，哎，给您体现的好看一点。 哎，这样，因为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能不能比如说给听众朋友一些提醒，比如说当您挑瓷砖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说似的、拼花的这个你得跟他说好了、要不然单算钱，这个特别好。 对， 还有类似的这种提醒吗？ 当然有啊！我今天既然过来，一定是给大家讲一些大家比较关心一点的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选瓷砖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点吧，啊，基本的一些原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8大基本法则选瓷砖的哈，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尤其是需要装修的 朋友们。第一呢，就比如说他们店里面一般都会有这个饮水机啊，拿个纸杯接点水，咱们往瓷砖的背面啊去倒一倒。好品质的瓷砖，它这个水会顺着瓷砖给流下来，它不会渗进去。品质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吸的会非常快，一般吸的快的就是陶制的。一般咱们家厨房卫生间的，以前是老房子装修那种，以前都是用的瓷片。瓷片你说那个品质可以用吗？可以，但是一般它的寿命是在七八年吧，还是好品质的瓷片。那么瓷片是可以用在厨房卫生间的，不能用在客厅啊，因为它品质还是达不到。 嗯， 但是如果要是全瓷的产品，那就不论大小规格啊，全屋定制哪儿都可以用啊，就是这个样子。瓷砖现在市面上做的形形色色的也比较多了，然后规格也越来越大。那很多客户就讲了，你做那么大干嘛呀，我还得切。其实大规格有大规格的好处，像王伟老师刚才讲了，我可不可以定制啊，我可以得切小啊，我可以切成这种宽窄条去铺贴，大小规格混铺，对吧？小规格你要想放大不可能的。第一是倒水，第二呢就是 二三四五六七八要快点时间不够了，抓紧 了。 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咱们拿这个钥匙要划一下，就是一般咱们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朋友带个钥匙，表面上瓷砖的表面别去劈底划了啊，表面划一下，有的砖它就划痕，划痕的咱就不要选了。 好 啊，没划痕的一看釉料还不错。 第三 啊，第三呢咱们搭在一个小的这个台阶上，咱上一个人上 摔他 踩 踩 哦，踩 踩， 对，有一些瓷砖它不禁踩呀，它不让你踩，哎，断了。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平摔啊，有一些他敢摔，有一些他也不敢让你摔。然后第五点呢就是好多吸烟的朋友啊，广大的朋友有吸烟的，然后表面不是有一层塑料膜吗？然后透过那个塑料膜去摸一下瓷砖的表面纹理，有一些摸的那个砖的表面纹理又特别糙，不好就是特别不舒适，有的非常柔啊。然后还有下一点呢就是看一下它表面上这个纹理啊，仔细看，尤其是对着瓷砖那个角，有的就是会有出现那种网格格啊，丝网，一看那釉料工艺就是太低级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下一个就是照明，咱们的手机都有手电筒功能，打开背面去照一下瓷砖釉面。其实好多客户就问，哎，你们这个砖比如说表面上有质感的有立体的， 第八点说了吗？ 好不好擦呀， 第八点说了， 着急了是吧？ 那只能再见了啊，咱们下次再聊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